香港这个城市始终都崇拜权力、成就、地位和金钱，于是七百万的港人在这个弹丸之地积极地奋斗。世界上恐怕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城市能够像香港这样具有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如果要用一部电影来解读这种精神，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今天想跟你聊的是谢丽文和麦嘉碧创作的《麦兜小当当》。其实麦兜已经诞生20年了，你知道吗？对，就是那只看起来软软胖胖的，有一点笨但是也很善良的小猪，依旧没有从幼稚园毕业罢了。麦兜的妈妈麦太是最最最最典型的香港人，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住在狭小的公寓，早出晚归，辛苦打拼，只为了能够给儿子买一只鸡吃。麦太是最草根的香港人，也是最了不起的香港人，在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失败之后，依旧能够重新出发。换作是我，能够有他10分之1甚至20分之1的勇气就已经很好了。在这次的麦兜响当当里，麦太决定北上创业，他拎着小小的行李箱投宿廉价旅馆，看着电视台播放更年期口服液的广告，独自吃着素食面。在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导演给了很长的镜头，拍麦太站在旅馆的阳台上眺望脚下的城市。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是他决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这个镜头很长，长到无聊，长到里面的心酸都懒得要溢出来。 好，唔该晒你啊，麦太，我哋迟啲会有人通知你噶啦，下一位。 哇，好惨啊，有嗰啲更年期。 唉，小朋友，你识乜嘢啊？ 真的好犀利喎，妈妈你总飙晒眼水咁。 谂起你张成绩表，咪飙眼水咯。 咁实请你做代言人啦，咁惨，仲飙晒眼水。 我咁上下呢挺女人，边个唔随时飙出眼水啊？ 吓，你边挺女人啊？ 行啦，嗱嗱声翻去整翻只贫能鸡，你食下好过啦。 好嘢。 很多人都说麦兜其实不是给孩子看的，而是给无数辛苦地活着的中年人看的。我也这么觉得，在经历了无数的打击之后，他们需要在麦兜身上重新找到勇气和力量，需要将麦兜的迟钝和善良作为坚守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谢丽文和麦嘉碧这对香港的中年文青，他们的麦兜本来就不是幼儿智力读物，他们只是化身了一只比屁股还懒的小猪，落在时代的后头，写下给所有人的遇事名言。 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有风平浪静，也有惊涛骇浪。有开心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话呢，尽量少说话，多睡觉。只要晚上一床温暖的棉被跟一个好梦，就可以慰藉。每天有太多不如意的我们，只要一首歌就可以痊愈。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 快乐，成长在电力，在今天，在那累了，都在睡，我陪你。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2017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危害儿童健康， 查视力，名为健康登记，实为收集 兽药滥用， 加工厂、养殖户兽药滥用， 跨境电商等企业严重失信行为，呼唤企业诚信。用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特别策划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 希望我们能够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不是爱你。来听这首 Today。 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朋友抱拥告别，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离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一次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那就打个电话给好朋友聊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近况吧。我是 Penny 戴佩妮。 站在人海不停地遥望，等待着一道 你的身材差，心却在我。平时就算亲吻得懒惰，起码分都一半属于我。能原谅他总算是美丽，所以有约会，期在我今生等他失势。谁和你拍拖很可畏，能与你安稳不失一满聪艺，却听见也觉得失礼。不舍弃我只是你的问题，谁也以为我不配拍错拖，不知我就算知错也未求助，不经让你相信爱的我，决定问我逆着你穿梭，为人成苦因我成痛的我，只想有日有可能等到你肯改过，如未悔过至少隔夜陪伴我。相貌美丽，不过攻心计，来做上奸相你的新贵。为何然要哑忍一切？迷上你不懂得分丑留美丽，一早烂你我的身世。不舍弃我只是你的问题。谁也以为我不配拍错拖，不知我就算知错。求助，不经让你相信爱的我，决定问我，如着你穿梭，为人成苦因，好成痛的我，只想有日有可能等到你肯改过，如未悔过，至少隔夜。就算知错也未求助，不竟因你相信爱的我，决定问我，撩着你穿梭，为任性苦因好成痛的我，只想有日有可能等到你肯改过，如未答应，至少每夜想起我。 建议大家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别人人生当中一个你自己都不确定的位置上。相似的人呢，适合一起欢闹，互补的人适合一起变老，而两个人相遇是非常小概率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就是最美好的事了。 我的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我的爱情有隔绝，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何止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宁愿走高飞。

能不要开灯吗？让挫败的心拥有全黑。我以为爱了就拼命去追，谁知道一场误会。反正为爱憔悴，先一个不同安慰，爱上你的人注定卑微。谁是勇敢的人，选择不后退，后悔还是追悔。 如果能再让我爱你，我会毫不犹豫，我会先将自己忘记，你的一切都排第一。如果能再让我爱你，我会毫不犹豫，伴着你。 转着轨道，跟随着记号往平淡或热闹，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随时能停靠，我迈向目标却又想要逃，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走到同样的分岔，可是我并没有试着这是一条那新的轨道，我已经退不了后路，退不掉最无表情的微笑，走在一条那新的轨道，轨道头顶有蓝天，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烦恼还阳光不照，每一辆火车穿山越岭该值得骄傲，谁听得到我的爱好，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Let's take you right away. 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灯光再亮，也抱住你。

千里，只为再次见到你，在我心里是温暖的家。一些记忆在我心里，如今再次又想起那丛林开满最鲜艳的花，散落在春风里。 天啊，一晒整天下，你将成万古枯土。 多少奔放送走北方，半城烟霞随风而下，手中还有一缕牵挂，只盼归天卸甲，还能捧回你沏的茶。 什么伤心的往事，世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大家都要承受痛苦和压力，该放弃的就应该放弃，别让不愉快左右你自己， 为了美好生活每天在努力，啊啊啊啊，继续加油吧，我们看好你，啊 实现见证吧，不管怎样先记住我的笑吧，我们都爱你，幸福等着你，你一定会创造奇迹， 生命的长河中我们偶然的相遇， 大家爱起来，大家爱起来，就让爱无处不在， 拿出你的爱来温暖这世界，爱起来，爱起来，来吧大家一起爱起来。 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怀揣伟大理想在他乡流浪，白天为了生存而操劳奔忙，夜晚独自一人走在回家路上。密密麻麻高楼大厦没有我的家，生日那天也会更想念妈妈，就在委屈的那一刹那，更坚信自己是最美的花。 为了美好生活，每天在努力，哦哦哦，继续加油吧，我们看好你，哦哦哦， 无论明天在哪里，让时间见证吧，不管怎样，先记住我的笑吧。我们都爱你，幸福等着你，你一定会创造奇迹。生命的长河中，我们偶然的相遇。大家爱起来，大家爱起来，就让爱无处不在， 拿出你的爱来温暖这世界，爱起来，爱起来，来吧大家一起爱起来。 生命的长河中，我们偶然的相遇，大家爱起来，大家爱起来，就让爱无处不在， 拿出你的爱来温暖这世界，爱起来，爱起来，来吧大家一起爱起来。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2017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危害儿童健康， 查视力名为健康登记，实为收集 兽药滥用， 加工厂、养殖户兽药滥用， 跨境电商等企业严重失信行为，呼唤企业诚信。用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特别策划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 只相信问题重要，怀疑当倘若天意谜语像模仿，是我心事转到像常人那么平凡，所有真情告白都一样，总难免有点天真，有点夸张。倘若你只需要完成感，我就把人生和你交换，我们都别紧张，感动只是一刹那，感情是一个家，我拿爱情没办法，你还有想法吗？我们相爱吧，没想法，有我花，有我陪你的天涯，有什么好害怕？遇见你碰见我难得吗？就等你回答，所有心动感觉都一样，总因为满怀希望有点不安。倘若能把彼此放心上，那种一生不懂的撒谎，我们是好搭档。感动只是一刹那，感情是一个家，我拿爱情没办法，你还有想法吗？我们相爱吧，没

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我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勇敢过珍惜过就值得。 You can run away, but you can't hide through a storm and through a lonely night. Then I'll show you there's a destiny.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they are free. 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Or let me know. There's a place in heaven where we'll go. If heaven is a million years away, oh, just call me and I'll make your day. When the nights are getting cold and blue, when the days are getting 那时我们不害怕 错。那是因为天空多辽阔，朋友都说你后来变成多，总是比单纯真坦白那时候。体贴的人不再追问我，只说你也有梦，他也有梦，虽然难得不必心痛。我以为我成熟，以为从此就自由，我尝试着快乐，快乐却不陪着我。缠着我，像当初不肯分手。我以为我成熟，以为我能好好过，我尝试着堕落，当我想你的时候，爱不会回来了，你已经离开我，执着在我心中。 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忘？你最近好吗？身体口痒，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啊转，我拿什么条件能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伤，曾让你摸不着方向，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可突然间抱住我说，你进步不了太多，因为我的 自己，别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时间不语，对沉默着迷，张望另一个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

这是你生命本来。